咁啊，法咧即梦圣道咧就成咗佛之后七日里边啊，三七日中咧系讲呢个华严大教，讲完之后咧就啊谂住度众生，忍实思虔，忍实即系收藏起自己真实嘅智慧同埋一成嘅佛道，而去对基士法讲呢个虔教。虔教是什么？阿含、方等、波耶都是虔教，发翻涅槃就实够了。所以呢忍实思虔就去了，去乐野苑。最初去了乐野苑就见到五比丘之后呢怎样？三展四谛十二行法录，初转就是说此时苦逼不胜，此时集招感胜，此时道可修胜，此时灭可正胜，苦集灭道四谛法。什么叫做谛呢？谛是真实的意思，真真实实。他说我们这个人生真是苦啊，那你认为呢？你们认为苦不苦啊？苦不苦啊？有些人不肯承认苦的，好像有一次我在澳门讲经，有一个后生仔问我，法师人你说这么苦，我觉得做人很快乐啊。那是人生是苦乐交参，但可惜快乐不是永恒的呢，有时会乐极生悲呢，是吧？所谓好花不常开，好叶不常明。所以当你乐极生悲的时候就苦了，何况我们生苦、老苦、病苦、死苦、应憎会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五阴炽盛苦，苦呢就多多，幸苦、苦苦、幸苦，还有什么坏苦，好多好多苦，所以无量之苦。因此法华经话：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好好驚啊！呢、這個世界，我哋周圍都係陷阱，周圍都係被苦包圍。我可以話，每個人從出世嗰個時辰開始啊，已經同苦咧結下不解之緣啦。你甩唔開嘅啊，佢係一步一步跟住你嘅種種苦啊。嗰啲苦邊個邊度嚟㗎？法話由集嚟咯，集係乜嘢啊？積集，由乜嘢去積集？煩惱。由烦恼贪啊嗔啊痴去积集呢啲做咗苦嘅因，积集苦嘅因咧就要受苦嘅果咯。啊，咁我哋能唔能够解除呢痛苦咧？得，点样解除啊？修道咯。啊，呢个道系可以修噶，修咗道之后咧就可以啊证到呢个不生不灭嘅法性啦。呢个系事件咁啊。可能當時叫陳二呢已經明白了，但其他幾個人或者都未明白啊，所以法呢再講了，獻展了。他說此是苦你應知，此是集你應斷，你知道是苦呢你就要厭離嘛，要厭離呢你就走尋苦的因，苦的因是什麼？就是憤怒，憤怒呢你應該斷除了。怎样斷除憤怒呢？你应该修道。斷除憤怒有个道去斷憤怒之后，修了道之后得到什么？得到证到这个涅槃的不生不灭的境界了。这个牵展牵他们应该修。有些还不知道法在说什么。所以呢法呢正展了 第三种。引自己为证明，佢话嗱呢个苦我已经明白啦，所以我就去修行嘛，系嘛嗱，我修行咧就断咗烦恼啦，断咗烦恼，我修咗道，咁咧我而家咪成咗佛咯，啊，我已经证咗啦，你信唔信啊？嗱，已经以我系做证明，咁你哋应该修啦，咁咩法讲完之后咧，就问佢呢五个人啦，呢五个人吓，问佢。明唔明白啊？咁當時呢個嬌陳二咧就話： 我明白咁。法话你明白啲乜嘢啊？讲嚟听下咯，你哋讲嚟听下，记唔记得啊？佢话法师是苦，真实是苦，不可零落，真嘅唔系假嘅。OK， 集是苦因，更无二因。佢啲烦恼咧就系招致呢个苦果嘅因啦，系冇其他嘢啦。苦若滅者，因亦滅咯。如果我哋修呢個道啊，能夠滅咗呢個苦，能夠滅咗呢個苦因咧，啊，滅咗呢個苦果咧，不再做呢個因咧，苦因咧，咁苦果亦滅咯。啊，因為滅啊，所以果亦滅啦。啊，苦滅，因亦滅。因滅果亦滅，咁啊呢個就係要修呢個滅啦。滅係乜嘢啊？滅就係要修道，滅苦之道係真實是道，更無二道。咁法咧知道佢當時已經開悟啦，於是就話阿逸多，叫佢一個名叫做阿逸多，因此嬌塵羅咧亦叫做阿逸多。印度話阿逸多叫做解本制，即係明白咗人生嘅真理。其次咧就係加涉得道，十力加涉得道；再其次咧馬性得道；再其次咧係呢個摩诃南小賢得道。五個人咧同時問佛是法，證得阿羅漢果嘅時間係唔同。點解？因為每個人嘅根性唔同啊。咁咧，呢度古仔之中又有古仔喎。據說釋迦牟尼佛以前啊行菩薩道嘅時候咧，係曾經有一世咧做國王啊，以十善法教導眾生。大家都知道十善法係乜嘢啦，係咪啊？記唔記得？敢錢嘅記得啦。是不是应该记得了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生不杀盗淫，口不妄语两事，我口以已，心不贪，不嗔，不痴，咪十善咯。啊，呢下个月咧，我就会响佛教文化中心讲法说十善业道经。讲起上嚟咧，就话。邊個唔識啊？嗱，而家你都話俾我聽啦，十善我識啦，仲使乜去聽呢部經啊？但係呢部經嘅意義好豐富，由小乘包括到大乘，由小乘道進行到入呢個佛道，係好有意思嘅。咁所以我呢次翻去咧，我唔敢偷懶喎。第一就寫咗部《法說十善業道經》，係三四萬字；進一步咧，我又寫咗部。水浸十幾萬字，然後最後呢兩三個月咧，我就處理好多好多好多事。啊，人係唔偷懶得噶，唔應該浪費自己嘅生命。俗語話：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啊！我哋咧一息啊，鼻息嘅息嚇，氣息嘅息，一息尚前啊，此字不用手係啊。仲認受獻生命為乜嘢？為佛教，為眾生，唔好辜負自己。能夠咁樣做咧，問心無愧啦。你哋各位青年嘅法師啊，諗下啦，應該點樣做啦？而家我老人家，真真正正係老人家，我都唔敢偷懶啊。你哋去偷懶，咁你諗下對唔對得自己字，對唔對得佛字？對唔對得師長字啦？自己去諗下嚇。咁而家咧就講到法嗰度咧，講完呢三樣三轉法輪之後咧，就呢道咗五比丘就出咗家，咁就成咗三寶啦。法係法寶，三轉四替十二行法輪法寶，五比丘證咗阿羅漢係真寶。这五个人啊，就是说佛以前前世行十 善救法众生的时候呢，有五只恶鬼，鬼咁恶，夜叉吓。咁夜叉咧就专门食人吸人嘅血嘅。咁因为法当时咧系以十善教化众生啊，每个人都行十善咧，呢、这个鬼冇办法吸人哋嘅血啦。啊，俾鬼卖嘅人或者俾鬼吸你嘅精血嘅人都系恶人嚟嘅，善人佢唔敢近你嘅。咁大家行十善咧，呢、这个五只恶鬼咧饿到发瘟啊！真系饿得好紧要，好紧要啊！谂谂下都唔系办法啦。呢、这个国王救个个都行善，我冇办法有饮食，我问佢。于是呢五只恶鬼咧就走去问国王啦。佢话：喂，你啊度众生啦、啊，令到个个都行十善啦，但你又唔度下我，我饿到就嚟死噶啦。国王说：哦，好啦好啦，我来布施你啦。于是就用个刀呢，就在自己身体吉五个地方，嗱，吸血啦，俾佢吸。嗰五只鬼呢吸血呢，将佛当时国王嘅身呢饮饱咗。饮饱咗之后呢，咁就话多谢啦，多谢国王啦。但係佢话：我而家係饮饱咗啊，饿咗又点讲啊？国王话：你发心修行咯，你发心扶持佛法咯。哦，咁佢话：我今日咧，今呢一生咧，系我俾血嚟救济你，俾我生命救济你。第二生咧，我以佛法嘅甘露救济你。所以发现佢话：我第日成佛咧，先到你。所以而家咧。佛咧系成现在内啊，成佛时候先度呢五个人啊，呢、这个故事中嘅故事啦。咁所以我话而家好浅噶，系嘛？咁啊，妙音默言系咩意思咧？系话佛说法嘅音声咧系相望性真，系呢一个真妙嘅觉悟嘅体性系无形无相嘅，所以叫做秘密。它的作用是周遍法界的，叫做圆。一切众生啊，是不能够明白音声是如幻的，于是就生起分别咯。现在这个五比丘呢，是明白了佛说法的音声呢，是现生性空，相望性真，因此就悟道，觉悟了这个道理，证得这个阿罗汉果。所以叫做妙音默言，我依音声得阿罗汉啊！话当时咧，呢、这个娇层儿话我问佛嘅音声咧，就证得阿罗汉果啦。咁阿罗汉系有三个意思吓，咁、啊大家都明白啦，系咪啊？唔需要再讲啦，记得你哋答问题嘅时候都答过啦。含有乜嘢意思啊？无生、沙茶、应供，系啦。无生系乜嘢果啊？嗱，我哋做比丘嘅时候又有三个意思啊：布摩、破厄，仲有咩啊？乞食。无生系布摩嘅果，破厄咧？就是什么果啊？沙贼的果。乞食呢是应供的果、啊。所以呢这里是讲二十五圆通，是每一个人根基不同，是对于十八界六根六尘六色都每一用每一个法门都可以入道的。现在呢这五比丘呢就依音声而去入道、啊。因问法的音声而证到圆通。因为以前便法话嘛，你哋依十八戒啊，以何方便啊？系证得呢个圆通啊嘛，咁所以咧佢答吓，系音声为最常，系以音声为圆通。咁啊，不邓娇陈二五比丘啊，系以音声而成正道咁。古人好多人咧，诶学法嘅人咧，都因个音声而觉开悟嘅。据说有一个农夫。 有个农夫呢就去见这个马祖、啊、马祖是佛教里面的大德高僧来的，咁啊叫呢个马请求呢个马祖呢系同佢讲啲道理。马祖话：我冇道啊，我冇道行啊，我点会为你为你说法啫？个农夫啊，再三恳切，你话马祖咁盛名吓，喺系一个大系一个有名嘅祖师，点会唔识说法啫？咁农夫就请求你啦，讲啲佛法我听啦咁。咁马祖话：你信唔信我啊？咁系信唔信我点会靠你呢？系嗱，我教你，你翻去咧，将啲泥咧就搓对耳环，吊住佢，哦，将个泥搓耳环就挂响自己耳边嗰度，你就会悟道噶啦，就会为你说法噶啦。你哋信唔信啊？你哋肯唔肯咁做啊？呃人嘅啫，系咪啊？但个农夫咧真系信喎，真系去攞嗰啲泥搓耳环挂响个耳度。有一天呢跟泥搓泥做耳环能不能够吊得几耐呢？吊不到几耐的，那跌落地下咯。一跌落地下呢，嘿，这个农夫一闻到这个声音悟道了，这个是因音声而悟道的。所以古德说溪声仲是广场舌啊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水声也好，其他声音也好，都能够为你说法，都是广场舌。所以现在你们听经呢，又是由音声去悟道了，是吧？很简单啊，由音声去悟道。 OK， 现在讲到第二个圆通了。第二个圆通是讲到谁啊？讲到优婆尼沙陀。优婆尼沙陀又是佛弟子里面一个弟子啊。咁啊，讲完六层啊嘛，六层讲完星层咧，跟住而家调转嚟讲色层啦。咁呢一个优婆尼沙陀咧，翻译中国嘅名字叫做色性空，系因为攻呢个色层而悟道嘅。哦，咁据说呢个优婆尼沙陀咧，系未学佛之前啊，好贪色嘅。哦，好贪色，贪咩色？尤其是贪女色。啊，现在有啲人都系啊，啊，成日走去嗰啲舞场啊、酒馆啊，咁搞搞震咁，呢啲就系贪色啦。哦，贪色嘅人咧冇好结果噶。哦，但系呢一个贪色嘅人咧，好在咧佢侥幸而到佛。哦，贪色咧会破坏家庭嘅幸福。会令到自己身败名裂，啊，会做到了这个地狱的种子，啊，将来还要陷入色制，陷入人家的桃花制，要混人家的桃花制。所以千万不要贪色，哦，有些人呢只为男士们先贪色，实际上呢女士们都会贪色的，哦，但是这个色呢就是很诱惑人的。我哋咧要有一种定力，唔好被色所染。呢、这个优婆尼沙陀咧，佢咧最初系贪色嘅，后嚟佢易祖法吓。嗱，呢部呢个经文就话：优婆尼沙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。嗱，每一个人咧对佛说法，或者请问问题或者答问题，都系先叩头先，哦，顶礼佛足。不是向个脚顶礼，而是顶礼的时候双手接佛的足，叫做顶礼佛足。而白佛言对佛讲：我亦供佛最初成道，功不正相，生弟厌离，不知色性，以从不正，白骨未曾归于虚空，空色而无，成无学道，而来印我名尼沙陀，尘色既尽，妙色默然，我从色上得阿罗汉，法门圆通，而我所证色因为常。呢段经文就是以色尘去悟道的。他说我亦经法最初成道，咁呢一个呢 不是说他亲眼见到佛在菩提树下成道，而是说他佛成道最初呢他就有机会见到佛了。功不净相呢就是功生不净，我们知道功生不净是四念次之一，是吗？什么叫做四念次呢？功生不净，功受是苦，功心无上，功法无我，这个是最基本学佛修行的方法，叫做四念次。现在呢他说功不净相就是四念次中的一种，因为优婆尼优波尼优波尼沙陀呢，他虽然是很利根，他根性是很利，很有智慧，但是他烦恼很重，多贪这个贪欲，法呢就教他修这个不净功。怎样不净呢？教他看看，你贪这个色啊，贪对方这个色相啊，所以你就追求他咯。现在有些青年男仔呢，看看那个女仔几靓喎，咁去追追女仔咯。咁呢个优波尼沙陀都系啊，佢系追追女仔啦。咁法呢就话，你当你贪呢个色嘅时候呢，你就要观察下呢个人嘅身体里面，观察佢乜嘢都系唔干净嘅。乜嘢讲唔干净呢？种子不净，受生不净。种子不净就是说这个轮哦，即是有轮然后有胎的嘛，是不是、所以说看这个种子是不净，有这个种子然后为人受生嘛，受生也都不净。受生在哪里居住、初初我们入妈妈的母胎在哪里居住，你知道的了，那里住那里都不净、在母胎里面吃什么东西、吸妈妈那些浓那些血干不干净、不净、食似不净，生似不净，你知道啦，佛就在这里出世啫，我们不是的，我们在妈妈出世那里是 不干净的，是不是？甚至看来看去呢，整个身体都不净，甚至从生至老，由老至死，结果都是不净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那个人死了怕不怕、人死了之后法呢教他说，你看个 人体呢死了之后呢，渐渐就膨胀了，膨胀之后呢就变颜色了，变成青了，变咗青之后就变咗耳，变咗耳之后爆炸坏啦，坏咗之后变成一滩血啦，一滩血之后咧又变成脓啊，嗰啲虫咧就生出嚟啦，生出嚟咧最后咧嗰啲虫食细嗰啲骨肉咧，虫又死埋，骨肉都嗰啲肉都冇埋，坏啦，就剩一滩白骨啦，白骨再烧下咧就变成灰啦，灰咧就化为微尘啊，微尘一遇就风咧一吹咧就终归于空，冇啦，你贪乜嘢啫？有咩好啫？有啲人咧搽啲香水啊，几大都去整下头发先吓，梳到靓啲，搽香水啊，搽下搽脂蛋粉就靓啦，干净啦。實際根本不乾淨，你無論怎樣洗這個身體都是四大所組織成的，都是污糟邋遢、你只要你自己站在個掃描器那裡看，就看到你裡面喇喇喇喇污糟邋遢的、自己都討厭自己。所以呢佛教這個優波尼沙陀呢，他說你看一下這些什麼都不乾淨，那你就知道最後是空的，最后是空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要贪咯，不要贪呢就填贪嗔痴，就填了三界见思烦恼，于是呢就证了阿罗汉果，很容易咋，你肯这样修，你只要依照这个 四念次去修、你一样可以证阿罗汉果，可惜你修修下唔记得了呢，有一个靓女仔看一下先，是不是不记得了，那没办法成功咯。 咁啊，呢度曾识记尽啊，妙色而默然，即系话由呢个色而睇到呢个空，最后咧知道空同埋色不二，即系《三经》里边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啊，色不二空，空不二色，色空两种打成一片，哦，咁嘅时候咧。当他这个时候色空都不执着了，不理你色又好空也好，我都不执着了，我不去追求你，啊，又内色呢，啊，进一步呢不追求物质享受的色，哦，那色尘尘和色都尽了，那妙色现物，哦，妙色现物是什么？是呢部经所讲嘅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，呢，这个叫做妙色。佛都有色噶，佛都有色相噶，但佛嘅色相唔系我哋呢啲不净嘅色相啦，就系，是，妙色吓。咁啊，呢，这个妙色咧，真系就系，是，以内藏性诶现而且默，所以叫做呢个妙色现默，即系话除咗外边嘅色尘而正入本性噶啦。咁所以咧就得阿罗汉咯，咁由此咧系从呢个不净故而悟道嘅，所以法咧系问我啊，以何方便入心摩提？咁我而家答你啦，系我认为咧色尘咧系最为以色尘为圆通嘅本修因咧系最上嘅，啊最好嘅，啊呢个系法系答法问圆五十八界谁为圆通？优波利咧系响呢个十八计之中观呢个色尘而超分入性嘅，实际咧啊，不但观呢个色系可以入道啊，不但观呢个身体不净观咧系可以入道，观呢个净色都可以入道。哦，嗱，旧阵时咧有一个禅师叫做灵云禅师，灵云禅师咧。哦，呢度又冇寫。靈雲禪師咧，佢有日咧經過一個桃花林，去睇一件桃花盛開，係好美麗，而且咧係好香啊！桃花係有啲香味嘅嚇。咁咧，於是咧，佢突然間開悟啦。開悟之後咧，佢講乜嘢咧？佢話三十年來尋劍客啊，幾回落葉又秋枝啊，自從得見桃花效，直至而今更不易啊！嚇，呢個係供呢個淨色而悟道嘅。佢話三十年來尋劍客，即係修行修咗三十年啦，哦，始終都未悟到咁。咁啊，次次每一次經過呢一個桃花林的时候呢，啊，冬天呢就落叶啦，春天呢又秋枝啦，又开花啦，啊，几回啊，即是好多次来来去，又生又灭，又生又灭，都未开悟啊。但而家呢一次呢，自从睇到呢个桃花之后呢，啊，直到而家我唔疑惑啦，我唔怀疑啦。点解唔怀疑啊？正咗本性啊嘛。咁，啊，希望你哋呢一阵行出去见到一样嘢呢，你哋都开悟啦。嗯，又有这个 动心禅师呢，他就供这个水影而悟道的，水都是属于色尘之一嘛，是吧？他悟道之后呢，他讲什么呢？他是切忌从他觅，啊，悄悄以我疏，我今独自往，次次皆逢他，他今不是我，我今正是他，啊，切须任魔会，方得见如意。啊，呢啲係禪機嚟嘅，啊，只可以領悟，不可以解釋。誒點解？點解咧？佢見到水之後咧，佢話次次佢都防住佢，啊，咁啊，佢話佢唔係我喎，但係我係佢喎，即係乜嘢啊？物同埋我打成一片，色塵同埋自己嘅本性打成一片啦。哦，係你唔需要去揾啦，啊，佢。是利我，本来你未悟道的时候呢，他就利到你千里遥笑笑，千里悄悄咁现。但是你悟道的时候呢，他就到处都看到他了。 即是说你明白未明白这个二来藏性的时候，二来藏性距离你好远好远，你明白了这个二来藏性，二来藏性就在你心里面，你分分钟都见到它、啊、这一个二来藏性就是你咯、哦、他说只是需要你能够体会得到就得了、哦、不需要到处去找寻的，你一體會到呢，你就睇得到，你就見得到自己嘅本性，意義就係意義不動嘅本性。咁呢度呢度咧，仲有好多故事嚇，仲有個人咧，仲有一個人叫做係我唔記得佢嘅名嚇，佢就響點燈。嗱，你哋響當義工嘅時候有冇去佛前？做这个点这个琉璃灯啊，这个琉璃灯呢是将要熄的时候，你拿个铰剪或者拿些东西挑起它、哦、那这个禅师呢那天做香灯呢，他说猛起原来是火、哦、那谁不知道，他平时不知道，他说照见生何萌朵、啊啊、回头仲着性真、啊、几乎当年错过，这个是悟的境界、哦啊、又有一个禅师呢叫做长庆、啊、这个长庆禅师呢就去问这个问一位禅师，那位据说这个长庆禅师、啊、参学呢参了三十几年，坐菩提坐签了七个，你们试过没啊、哦，可见他的打坐的功夫是很耐很耐，但是可惜都还没开悟。后来呢他在福建、啊、这个释方堂呢是打开窗捡起个窗帘的时候呢，哈他突然间开悟了，他说大差也特差，捡起帘子见天下，他说真是差了，以前什么这么蠢的、啊、坐了菩提坐了七个都不懂，现在一捡起帘子我就见到东西了、啊，捡起莲子见天下，咪见到乜嘢？天下系代表自己嘅本性。哦，佢有人问我解何中啊，拈起曾忽照面打，你千祈唔好问佢啦，问佢就挨打啫。啊，咁呢啲又系禅机嚟嘅，咁啊，即系话呢几个故事咧，都系以色层而悟道嘅。只要你修行修到相当成熟。根气成熟咧，触景生情，即刻就可以开悟。你唔好立意要追求，我要开悟，我要开悟。你有呢个贪求心咧，魔鬼就嚟啦，就现身俾你，为你示法，令你开悟，就着咗魔啦。但你冇呢个贪求心咧，你自己真真实实去修行，修行到你真系有功夫的时候咧，触景生情，即刻就可以悟道。所以古人说生色无非清净心，凡是色相都是属于我们的清净心，只要你懂不懂、啊、永明大师大家都知道，是永明寿大师是净土宗的一位祖师、啊、他说烟鸟云林含鸡鸟子，烟鸟云林都是色尘来的，这些都有很微妙的宗旨在里面的。风阿舌子并可潜心，无论风又好，热又好，雪又好，什么都好，外面那些层景呢都可以传达你真心的消息，只要你能够悟，能够明白。所以这个呢就是功色层而悟道的。